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他得了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为 320.31 亿元，同比增长 17.82%， 总人次为 9.01 亿，同比增长 15.34%。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 189.65 亿元，同比增长 80.1%， 占总票房份额的 59.21%， 占据市场主体地位。从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上映开始，暑期档拉开帷幕，从现在起到8月，两个月内共有超过60部新片上映，几乎每周都有重磅大片来袭。下面给您介绍几部。文牧野执导、徐峥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本周五和观众见面。这部电影在这几天的点映当中口碑直线上升，许多人都将它比作中国版的《摔跤吧，爸爸》，不是因为题材类似，而是因为它是近年来一部难得的反映当下中国现实的作品，在尺度上的突破非常大。姜文执导、彭于晏、姜文、廖凡、周韵、许晴主演的电影《邪不压正》本月13号公映，这是时隔4年姜文推出的新作。从预告片看，电影画面精美，服化道做得相当细致，几个演员的表演也很有张力。梁家辉、刘嘉玲主演的电影《阿修罗》也是13号上映，影片融入奇幻等多种元素，探讨人如何克制内心欲望，维护善恶法则，寻找人生幸福。这部影片投资高达 7.5 亿。本月27号，徐克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将上映。这一部虽然阵容更加年轻化，但故事仍旧是狄仁杰查案，然后发现一个威胁到大唐生死存亡的危机。除了诡异的氛围和国产片最顶级的特效，徐克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样在27号，闫飞、彭大魔执导、沈腾主演的电影《西红柿首富》也将上映。这又是一个已经做成品牌的国产 IP， 开心麻花团队已经把这种模式做得非常城市化，经过千锤百炼的舞台剧故事改编，加密集的段子，加夸张有亲和力的表演。8月10号，电影《爱情公寓》将上映，陈赫、娄艺潇、邓家佳、孙艺洲、李家航、李金铭主演，电视剧的原班人马，不知道在电影当中能玩出什么新花样。8月10号，黄渤执导的电影《一出好戏》将和观众见面，黄渤、舒淇、王宝强、于和伟、王迅、张艺兴主演，讲述了一群人意外流落荒岛而展开，众人置身荒岛野树，共同面对未知的全新旅程。8月10号，动画电影《昨日晴空》在全国上映，这部国产动画的画风非常新海诚，是怀旧清新的小镇少男少女校园爱情故事。8月17号，电影《大轰炸》将公映，影片主演包括刘烨、布鲁斯·威利斯、宋承宪、陈伟霆、范伟、马苏。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是值得拍电影的绝佳题材，演员阵容也堪称豪华。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呢有一次雷雨天气的过程，雨量总体不大而且分布不均，主要降水在今天半夜前后到明天上午，明天早高峰的时候呢会受到降雨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今天晚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 My 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执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诞生于2011年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将于今年12月14号开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带来52场演出。本季《妈妈咪呀》一大看点就是香港著名 TVB 女演员陈松伶的全新加入。以影视演员歌手出道的她，曾在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当中有过精彩的表现。那这次她在剧中饰演妈妈唐娜。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陈松伶现场表达了参演的激动心情，以及这两个角色带给自己的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报道。 知道我的梦想啊，就是想演音乐剧，让我梦想成真，这个意义非常大了。这个女性的这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好大的挑战，非常的有跨度，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在我来说，她这个标志着一个很乐观，也带有理想，有些地方很执着，这样子。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过不了的难关了，很乐观，带给很多正能量。 两个男人如何撑起一台戏，并让人看得热泪盈眶？音乐剧《梵高》或许能给你一个答案。当 3D 影像把向日葵、麦田、星空铺满舞台，当梵高的执着、绝望和疯狂被注入高亢的音符，当弟弟终于为发扬天才哥哥的才华而竭力倒下，两个梵高把我们带入至美而同时至悲的境界。这部音乐剧用一个独特的视角给我们带来梵高的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梵高的世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欢迎各位。 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请来了三位嘉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音乐剧《梵高》。首先欢迎出本剧的制作人钱晨星，欢迎您，晨星。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梵高》的制作人，我叫钱晨星。 嗯，欢迎。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演员啦。 对，我们来请出演员钟顺奥，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钟顺奥， 欢迎。 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当中哈，咱们一会儿再来介绍他具体的角色吧，因为他们俩都叫梵高。 对，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哈。我们再来请出演员曲艺，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曲艺。 嗯。 这样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可能梵高啊是个姓啊，但是这是两个梵高是哪两个梵高啊？ 我是 Vincent 梵高， 就是画画的梵高， 对对对， 对吧？ 嗯， 然后呢？ 我是 Theo 梵高， 你是迪奥是吧？对，提奥梵高， 提奥梵高， 弟弟是一个画商， 对，画商，这就是我们传统说卖画的， 对， 就是就俗一点讲啊，叫卖画的， 对对对， 兄弟两个人的故事， 对，哎，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对梵高的印象就是他在生前挺不得志的， 嗯， 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他的弟弟是位画商吧，还是说他去世之后，弟弟为了这个重复哥哥的事业，所以才做了画商， 就是先给我们讲一讲现实生活当中弟弟兄弟两个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情啊？ 嗯，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资料，其实当时在那个环境之下，画画的有很多， 嗯， 然后画商更多了， 嗯， 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就是，如果说你有眼光的话，应该是比较挣钱的一个职业， 嗯， 所以那么当时弟弟也是为了能够帮助哥哥， 嗯， 把他的话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一直在去给他做宣传啊，包括怎么样，也是希望让世人的眼光全部投向他哥哥的画作。 哦， 对，当然还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现实环境， 嗯， 那么梵高他是不得志的， 嗯， 所以他到了最后他离开人间、 嗯， 他的画都是没有人受到青睐，但是弟弟没有放弃，弟弟都后来都得病了，弟弟也离开人间了，弟弟的儿子再去做这个事情，最后终于把梵高的画给成功的推向了世界。 哦，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以为啊，就是说原来觉得梵高是不是比如说他生前不得志，然后他去世之后突然某一个人看，哎呦这画不错，然后就成了哈， 嗯， 可能他这个背后很多大家的心血，包括这个一直别人的亲人的支持， 对对对， 是之前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对 吧？ 哎呀，当然其实最近啊，这还真是有很多事情，我们说跟艺术品的鉴赏也好啊，还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不知道大家还这个知不知道，网上有一个拿着那个喷射器画画的那个，你们有看吗？有那样一个艺术家吗？我看到今天他也出来说了，说哎呀，你们凡人叫普通人不懂艺术啊。所以呢，我们说艺术可能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艺术什么时候能让人懂。但是最起码梵高的艺术，他是经过了弟弟的努力，包括弟弟儿子的努力，终于让他怎么说呢，成为现在应该是最具有我们所谓的价值的金钱价值的作品。 嗯， 那问问我们的制作人吧，陈星啊，这个本身就姓钱啊，然后呢做制作人特别合适，然后那个说一说对于这个作品就是怎么会去把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海外版权， 对对对， 咱们完全把它给买过来了吗？ 对对对，我们是当时我们去国外， 嗯， 我们就看到这部音乐剧，我跟我们公司的老板张志林也是这部剧的音乐总监， 嗯， 我们是去国外看了这部剧之后，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吸引人，然后， 哦， 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就比较流行这种两个人的音乐剧。 哦， 对，因为这样就是当然从制作人的角度考虑吧， 嗯， 就是演员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嘛，对，然后中国来说梵高是个梵高年， 嗯， 去年是一个梵高年， 嗯， 然后之前在上海有做过一个梵高展，然后特别火爆。 哦， 就在中国来说，可能从艺术家来说，画家来说，梵高跟莫奈是中国最广为周知的两个画家。 嗯， 但莫奈他在世的时候，画就已经很值钱了，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过得比较幸福吧。 嗯， 然后梵高就是他的生平被改编成很多像 BBC 的纪录片啊，还有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奖的那部动画长片， 嗯， 挚爱梵高。 嗯， 就梵高的身世，包括他这一生的生平，都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就大家会一直去猜想 他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故事， 嗯， 他的生活是比较就不是说丰富吧，就是比较有很多素材是可以去写的， 嗯，比较曲折，故事比较多， 对对对， 嗯， 所以就综合考虑吧，作为制作人的角度综合考虑吧，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是一部比较就值得去投资的一部音乐剧吧， 嗯， 对对对， 哎，所以当时你在看这个在国外看这个剧的时候，有哪些特别印象深刻的点或者触动你的点，你还现在能回忆起来吗？ 就在韩国的时候，虽然我听不懂韩语啊， 哦， 但是我也他也没有字幕， 嗯， 但是就是他在就是他的歌曲很打动人心， 嗯， 他其实两个人的音乐剧来说两个小时其实是挺长的， 嗯， 对，但是在这两个小时完全没有觉得就是会犯困啊，因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啊， 但是就是他们就各种他们对梵高的一些歌曲上的一些传唱啊，还有他的一些多媒体啊，就我们这次， 嗯， 算亮点吧，我们用高科技的一些技术来把梵高的画作就完全就是非常 3D 立体的呈现了出来，包括像星空啊， 哦， 就杏花啊，这些是非常生动的呈现出来，就杏花会整个飘在就是整个舞台上面， 哦， 然后对，就是画作是会动的，就让你感觉到就是好像就在一个梵高的艺术世界里面， 嗯， 是很吸引人的，对， 哦， 其实第一次看就已经有了很深的触动啊， 对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音乐剧是怎么打造梵高这个人物角色，就在你们心目当中，反正在我心里面梵高是一个可能很多人难以企及他精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嗯， 包括他很多画作，比如说把自己的耳朵给， 哎，对对，我能说实话吗， 嗯， 我不太敢看梵高的画作， 嗯， 因为我老感觉他最后是一个那样的精神状态，我就害怕我会不会看了他的作品久了以后我也就变成一种那样的， 我跟你说你这种凡人看不懂的， 哎哎，所以我们请两位那个我觉得一直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我一直觉得曲艺他呢 长得像梵高是吗？ 对，他的整个的气质很像梵高， 因为梵高最后有一张自画像就特别出名的那个自画像， 嗯， 其实跟他的那种感觉确实有点， 有人说就是你们平时会觉得曲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格的人，他是不是真的像梵高一样那样的就是 为艺术执着， 没有，不是为艺术执着是一方面了，就是不太善言辞在外人面前有吗？ 也没有，因为就是他可能就是个比较慢热的人吧， 哦， 就是私底下就是一个就很爱开玩笑啊，大家就玩都玩得很好， 是吗？ 我觉得他这样可能是因为曲艺他颧骨比较高，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主要是以梵高为主的，是以哥哥为主的嘛， 哦， 还没到弟弟的主题，哦，后面说 啊，哦，好的好的，哦， 那后面说你之前心目当中的梵高是个什么样啊， 嗯， 我心目中的梵高现在来说，之前我对梵高不是特别理解的， 嗯， 就不是特别了解的， 对， 就是现在演了这个剧以后呢，我的主要出发点是从弟弟的角度上去看梵高， 哦， 就是说梵高给我感觉是一种他特别有才的一个人， 嗯， 然后但是他就是怀才不遇嘛， 嗯， 所以他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知道他的内心世界， 嗯， 所以呢恰巧被弟弟发现了，因为他们是亲人嘛，所以越亲的人越容易发现哥哥的才能，所以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弟弟就疯狂的去支持他，他认为哥哥一定可以出来，所以包括他自己的一生，包括他让他的儿子之后一直去努力的去推销哥哥的画，都是因为他发现了哥哥的才华而别人没有知道，所以他希望把哥哥推向让大家都知道他哥哥的画作， 嗯，所以这部剧当中所向大家展现的是兄弟情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就是故事内容也会呈现出来？ 我觉得兄弟情有的，但是是， 嗯， 主要是以梵高这个人的一生和他的一些经历， 嗯， 和他的一些才能吧， 嗯， 为主的一些东西，然后兄弟情只是一个纽带。 哦， 就我们是用这，因为梵高生前跟他弟弟一共通过900多封书信， 哦， 就是应该有很多书，还有很多网上，比如说，梵高这里很有名的一句话，就说，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我的心有一团火，就反正就之类的这种比较有名的话，都是从他这900封书信里面展开的， 嗯， 就里面摘取的， 哦，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就是整个算我们音乐剧的一个故事线吧。 就是以这个九百封书信为一个故事线，但是我们会展开，比如说梵高的爱情啊，梵高的亲情，梵高的家庭，然后梵高他原来是做牧师，做传道士，然后怎么就开始一步步开始作画等等，到最后怀才不遇啊，这样就一系列的故事展开。 哦， 对， 真不容易，他弟弟还跟他写了九百多封 书 信是吧？ 对， 你看你跟你弟弟多长时间没发过微信了？ 我就没弟弟，我有姐姐。 所以你看，我觉得他最不容易的是得到家人的支持，因为很多像他这种比较先锋的，就对当时来讲比较前卫的艺术家，很多是家里面会不理解的。比如说按照咱们现在惯常，比如家里父母什么的，这孩子 他爸妈好像也不是很理解。 对，只有他家里只有他的弟弟提奥梵高是支持并理解他，一直资助他的生活，这样子帮他推销画，这样包括介绍高更给他。这样子，对，他父亲到临终前也是没有能理解他，对， 也是没有能理解梵高， 对，因为他出生一个牧师家庭嘛， 对对对， 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然后他的儿子林森梵高是一个很叛道离经的人，对， 其实那我们让这个真正的文森特梵高的饰演者来说一说，你其实在扮演这个角色的前后对于梵高的认识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其实我在接到这部戏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样，我只知道梵高，但是其实不了解，就是说我只知道向日葵是他画的，然后杏花是他画的，星空是他画的，仅此而已。 对对对， 就对他这个人物不是很了解。然后进了剧组之后，也是我进剧组之前我就去翻阅了很多资料，因为在网上包括书里很多资料是非常的多，各种说法，那么也是从比较多数的一些说法当中去了解他这个人，我演了这个剧之后，我个人对梵高，就像主持人刚刚说，你说其实有时候你不太敢去看梵高的画，但其实我演了之后，我反而会更想去看他的画，因为很多人觉得梵高是一个很阴郁的一种代表， 对对对， 但是其实他向往的是美好，是最美好的东西，他在临死的那一刻，他的眼中都是美好的，所以他才会画下麦田，他画的不是星空，他临死前画的是麦田，是他向往，就是那种勃勃的生机，我觉得他一个人，一个画家，在他临终之前选择画这么一幅画，其实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美好的一种向往，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最美的东西，有最璀璨的东西，有最耀眼的阳光，所以他选择在那片麦田当中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哎呀，所以你们这一次这个整个的演出过程当中，也是刚才就像陈青说的，会用各种方式，会用 3D 的手段把这些名画 对 都呈现给大家。 对对对，我们是用了很多像那个 3D 建模啊，用3D 投影的方式把很多平面的画作变成立体，然后大家完全就梵高他是住在一个小黄楼里面，然后我们就用 3D 建模的形式把这个房间完全的就这样建出来，然后一开始的开头就可以就是大家是完全像走入梵高的这么一个房间的这样一种感觉，包括最后结尾的时候杏花飘起来的那一瞬间，就真的很多观众都是就是会拿手机去把它录下来这样子， 就是舞台非常唯美， 对对对。 那这样一幅，我觉得这样一部音乐剧啊，咱们刚才还只是说到了这个题材，包括他的这些画作，就已经让大家感觉，如果你去看这部音乐剧的话，最起码还能够了解一下梵高的整个的生平，还能够看到他的画作。 对，包括我们在剧里面也有两首歌的桥段，有介绍梵高的一些画这样子，然后他会采取画上重画的方式啊，因为他比较穷嘛，所以就采取画上重画的方式等等，就包括也是有一些告诉大家梵高当时有一些除了像向日葵啊、星空、杏花这些大家比较熟知的画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作品这样子，有点艺术教育在里面。对， 那其实我们说这是一部音乐剧啊，在这当中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然后呢咱们让几位主创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段音乐背后的故事。 用书信传递我想念 from 这多漫长的书信来回等待，曾经每一封都和你用心分享，可认真了是吧？ 我们也难免发生争吵和摩擦 Theo 对吗？ 你会嫌我烦吧？ From Vincent 说我一切都如意，就怕你为我担心。 From Vincent Van Gogh 每天都在顺利进步，按照我们约定的蓝图。 From Vincent Van Gogh 看遍无数我与你对话的信件，那些语言维系了一生。 Vincent Van Gogh Oh Theo Van Gogh Vincent Van Gogh Vincent Van Gogh Vincent Van Gogh。 哎，请两位跟我们说说，这是你们谁演唱的？ 这是我演唱的，我是 Vincent Van Gogh。 哦，哎，所以你们会出现这种对唱的，就是我把书信，把书信，我刚听到的，反复听到的是，from Vincent Van Gogh， 就是你写的书信都是用唱出来的形式是吗？ 对，我们有很多是把，因为音乐剧嘛，它本身就是把很多的一些交流的东西， 嗯， 它用音乐的方式来呈现。嗯，刚刚那首就是 From Vincent， 就是，全部是在讲 Vincent 当时的一个环境，他当时的一个所见，嗯，所闻，然后他把它写成信，然后寄给弟弟。 嗯， 哦，其实 内容吧， 你知道刚才我跟这个钟声耀在聊的时候， 嗯， 我说这么多信的内容，包括这么多歌曲， 嗯， 你一个人演两个小时不累吗？这还不算难度最高的一首歌吧？ 其实我觉得最累的倒还不是说身体力上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戏两个演员两然后有17首歌， 嗯， 然后我要唱16首。 哇，哦啊， 对，因为有些重唱嘛，有些合唱， 啊， 对，然后等于说是，我觉得最累的应该是，我觉得难度最大的应该是，让观众能够走进去，因为否则的话， 嗯， 你花了很大的体力， 嗯， 然后如果观众最后没有走进去的话，就会感觉一种吃力不好、不讨好的一种失望、失落感， 嗯， 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那个可能是最让人就是觉得比较崩溃的。我觉得其实体力上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音乐剧演员长期也是。就是说这么多年包括我们音乐剧的训练， 嗯， 我觉得其实体力上还是可以承受的， 主要是心理上的压力会很大。 虽然在台上很累，但是我觉得，嗯，我们这第四轮了嘛， 嗯， 我发现时间演得越长，你对这个戏越了解，你越知道体力该如何分配。 哦， 对，但你必须要熟悉这部戏，一定要熟悉到那个一种程度， 嗯， 那么你才会去分析出哪个地方我可以稍微的合理分配了一下，那么再把这个体力分配好，然后均匀， 嗯， 然后再去发力。那对， 嗯，好的，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音乐剧《梵高》。我们先请这个陈青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的这部音乐剧将会在什么时候在北京跟大家见面啊？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周的演出，6月27日到7月1日，然后接下来这一周是7月6日到7月8日，一共还有4场在北京世纪剧院啊，欢迎大家。购票观看， 就是购票从速， 对对对，大麦和巨臣 4张了，四场 ，对对对， 还剩下4场啊。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两个男人如何撑起一台戏，并让人看得热泪盈眶？音乐剧《梵高》或许能给你一个答案。当 3D 影像把向日葵、麦田、星空铺满舞台，当梵高的执着、绝望和疯狂被注入高亢的音符，当弟弟终于为发扬天才哥哥的才华而竭力倒下，两个梵高把我们带入至美而同时至悲的境界。这部音乐剧用一个独特的视角给我们带来梵高的故事。

馆长就不停的在戏里面来说，就是他就走掉了，他就是不支持他，他哥哥的话，认为这个话好像没有什么卖点，但是在提奥来看的话，他哥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就一次一次的不停的去，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人， 就是非常有毅力和执着的一个人。哎，其实我特别想就是隐身的问一下，两位都是音乐剧演员是吧？然后走这条路走了多久了？你们从事音乐剧的演出， 哥哥走的比较久吧？我演戏三年，对，演音乐剧三年， 我五六年吧， 演音乐剧五六年。哎，你们在这条路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真的像梵高这种从事艺术所遭遇到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啊也好，或者是阻挠也好，有吗？哥哥先说吧。 有， 真的有吗？ 因为音乐剧的市场在我们国内其实还是属于在起步嘛。然后虽然它一直在进步，但是可能不会像影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能够进步的这么快啊。但是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的，因为这个东西它的。怎么说，我觉得他很有魅力，然后他就像梵高的画作一样，可能你需要去细细的品味。 那你呢，你这方面的阻碍，家人会支持你吗？还是说 这个我觉得特别幸运，我家里人特别的支持我做音乐剧。对，因为其实音乐剧当然我那个时候出来，毕业之后出来演出的时候，那跟现在相比，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 哇， 对，无论从这个咱们这个戏的数量，包括戏的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对演员的生存环境来说也更好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家里的时间还蛮长的，因为对，因为可能一年演到一部戏，然后就只有一部戏，然后可能有大部分的时间在面试，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然后其实也不知道，一年到头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哎，其实这就很像梵高啊。 对， 梵高会有一段时间不是也是大半年会把自己就自己在家里嘛，在他那个农场里农庄里，然后呢也不出去。 对，所以有些人他们可能去做一些小老板，然后一边演出，就是类似于一些可能自己开个小店或怎么样。那有些人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有戏的时候就去面试然后演出，然后没有的时候可能就待在家里，宅在家里，可能就是这样。 你那段时间有怀疑过，或者是有想哎呀干脆就不做这个了吧？ 我有三四，我最长应该五个月还六个月没有演出吧。就觉得，因为其实音乐剧演员的演出费并不高，所以他并不是说你一部戏可以支撑你一年的这个生活， 就是不是说 也许你一部戏只能支撑你两个月而已，一个月的演出可能只能支撑你两个月的生活费而已，但是就是所以就对，赚了演出发了演出费也不敢用，就不敢用，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可能半年后或者是一年后，所以就那种感觉还蛮害怕的，但是没想过放弃。因为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从我一入校就给我讲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残酷性，他并没有给我营造一个梦境，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希望你加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会给你营造一个梦境，但是我的老师很现实的告诉我，你毕业之后现实的环境是很残酷的，所以对，所以我很感谢他，所以我毕业之后这个环境我还蛮适应的。 就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做好了，我把事情想到最坏，就是可能我一年都接不到戏。 哇， 那也没想到也就这么几年的时间音乐剧市场火起来了。 对， 刚才我们私底下聊天还说现在音乐剧已经开始抢演员了，据说这部剧的 B 角已经被其他的组请过去了，所以这一轮演出的时候，就大家无论谁买票只能看到钟声奥版本的演出，对吧？ 其实我们这个戏其实也不分 AB 组，因为我们这个戏一共四个演员，我觉得其他三位演员也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剧演员，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剧组去抢他们啊。然后曲艺的话，我觉得他会相对来说比我幸运一些，因为他毕业的时间比我晚嘛，那么他没有遇到音乐剧之前的那个时段，所以他相对来说我觉得在我眼中他会比较的 幸运一些。那曲艺你说一说。 我是刚好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是音乐剧最上升最快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算幸运的。但是我的老师，就 就他告诉我他是音乐剧的垫脚石，他流着眼泪跟我说的，所以我就特别的有感触，还是有对那个之前最早像什么国伦音乐剧团呐、啊嗯，然后四季啊猫啊、来演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他们音乐剧演员很苦的，一年可能就一两部戏都不到。 嗯， 对，所以你刚刚说是不是像梵高一样？我这其实很有感触的，在我看来，音乐剧它就是梵高，因为我真的觉得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是怎么去感染我的那种感受，我特别想让告诉大家，就是那种这个东西很美好，希望大家走进剧院去看。但是呢有很多人有吗也不知道。我说你说是音乐剧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啊是不是歌剧，他们甚至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越去跟他们去宣传音乐剧的时候，就越有这种感触，这就是梵高。 哦， 其实相对音乐剧，每一个演员应该都是铁腰，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哥哥。 你看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把这部剧的整个的，就是这个剧所带来的那种感觉，就完全映射到了你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哈。那所以你看，制作人在那边一直不说话，是不是该多开点钱什么的，就支持一下音乐剧发展？ 音乐人好像这制作人好像一直在这个引进一些音乐剧吧，或者说做一些原创。 你们做了多少音乐剧？ 就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做原创音乐剧为主，我们一直坚持做中国原创的音乐剧。那梵高是我们公司引进的第一部国外的音乐剧来做中文版这样子。对，然后去年是跟另外一个公司一起做了过去五年这样子联合出品，对，也是钟双傲和另外一位女生演的，也是两位演员的双人戏，对。对，然后今年还有月亮和六便士，然后是讲高跟的故事，对啊、 就是梵高的算是有恩于他吗？还是就是因为梵高跟高跟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在 是有一段 故事，高跟的 故事 是 不欢 是错综复杂， 对 错综复杂的故事， 是谁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对对对， 哪个是假的， 所以 都是传闻，对。 所以你们直接做完高跟做梵高是吗？哪一部在前面？ 先做梵高，对，因为《月亮和六便士》是一本小说，毛姆的一本小说，然后之前有个话剧版，然后现在是把它拿来改做音乐剧这样，然后年底还有东野魁吾的一部剧是从日本买的版权做的音乐剧，是叫信啊、对，那都是在上海。 好， 对，梵高是我们第一部来北京演出的戏。 其实是不是上海的音乐剧市场现在目前来看要比北京更怎么说呢？更成熟一些 、对，音乐剧相对来说在上海可能市场会发展的更好一些，对、北京这边可能是话剧啊， 对， 比较多，开心麻花这样子， 话剧的大本营吧，人艺啊， 对 吧， 对， 还有相声。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前三轮都是在上海演的是吧？ 对对对，一共演了20场， 20场， 就是从去年11黄金周的时候演首演，对对对。 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就我们在上海演出三轮反应下来，当然就是总是有好评有差评嘛。对，你不可能就塑造出每个人心中很完美的梵高。对，但是总体来说，从票房上的来证明，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有一定市场的。对对对， 其实刚才听两位一直在聊这个就是音乐剧的梦想啊故事，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去选音乐剧？曲艺，你说一说。 弟弟先吧，弟弟先。 因为我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就是我姥姥是做艺术的。所以呢我从小就在青少年宫，就是也学唱歌啊，学跳舞啊，学各种艺术的东西都学。那以后长大了呢，慢慢长大觉得这些东西呢丢掉又可惜。然后我就发现了一门艺术形式，就是音乐剧。 可以把它们 完全完全，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太震撼我了。特别的好看，特别的精彩。然后正好呢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去有唱有跳有演。那我就去学了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就走下来。 而且你说 我说我们一会儿一定要听一段弟弟的演唱哈，就是 必须的， 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每个音乐剧演员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可能私底下或聊天的时候可能没有影视演员呐、或者是话剧演员那么的怎么说那么的外向哈，但是你会发现他一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时候，一下子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这是真的，这段时间访谈了很多的音乐剧演员之后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很多音乐剧演员私底下可能就是还蛮内 内向的看起来，然后也不太善言辞，哇，但一唱歌我的天哪， 是非常有舞台魅力的， 真的太有感染力了哈。 那哥哥也说一说吧，你当时是、 我就是因为基本上圈子都知道，我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张学友的音乐剧 啊， 是雪狼湖吗？ 是雪狼湖 哦、 我是他，因为我是张学友的歌迷、歌迷会的歌迷 哦。 其实我这个年纪做他歌迷都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迷周杰伦啊这些，这个年龄段的歌手。那我当时迷张学友，然后，我因为他，然后去买了张票，自己一个人跑到体育馆去看那个他的那个雪狼湖，然后就喜欢上了这个形式，然后我就想以后要做跟他一样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读了高中之后，我们的艺术课上老师也会经常放一些音乐剧的东西，但其实很多同学不知道，但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接触过，再后来就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剧专业。 哇， 这就是因为偶像啊。 哦，这是一个偶像带来的正面励志故正面作用的励志故事。那你当那个时候你去看的时候，你已经说自己有一定的唱功了吗？那时候就唱歌很好听了吗？还是怎么样？ 我从小是喜欢唱歌 啊， 然后但是后来家里人也说，因为家里人不会去反对我的一些梦想，他们只会说，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要让自己变得专业 啊， 所以才会说想到去要报考音乐学院音乐剧专业去学习，去比较深入的学习。因为在我那个年纪，我其实没有这么多的这些想法，我想参加比赛。我想参加唱歌比赛。但是我家里人说，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音乐剧，其实应该先去针对的去这个艺术院校去耐心的学习，所以当时就考了音乐剧专业。 哇，你家人真的是，我觉得对你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有， 首先 很关键， 对吧？ 他们会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应该让自己，就是说，你要做把这个作为职业，那你应该先把自己先专业起来。 而且首先他们对于你学习艺术就很支持，而且在你当会出现偏差的时候，你想要先图名的时候，他们又教育你要先稳扎稳打。 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哇、这个很棒啊。所以其实梵高他的性格的形成，其实包括也是他的家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你知道他的妈妈，他其实为什么那样的性格，也是因为他妈妈老是不让他出去，要把他关着，然后包括把他送到寄宿学校等等的。 对对对，他经常在外面，不在家里。 对对对对，哎呀，所以我们今天呢，把两位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两位将会我们带来音乐剧《梵高》啊，将会在下周的演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月6日到7月8日在世纪剧院还有四场。 世纪剧院还有四场啊。哎，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剧中你们两个人扮演的是哥哥弟弟啊，那个私下里怎么样？你们两个的关系， 关系特别好， 也是哥哥弟弟， 也是哥哥弟弟吧。这个我们想让陈星先说一下，是吧？ 对，就因为就从辈分上来说啊，就是钟双傲就是一个就是肯定是比曲艺要比较资深的音乐剧演员了，对，但他们两位都是上海音乐剧圈中比较是算优秀的音乐剧男演员了，他们私底下关系都很好啊，经常就第一轮排练的时候他们白天排练，然后晚上还一起去健身，这样子。 哇、 对， 哎，真的很需要体力，我觉得这确实得健身。 对对，因为钟双傲是那种忽胖忽瘦的体力吧，所以他答应我，他答应我在演出的时候会瘦下来，所以他真的做到了。他第一轮瘦了几斤？ 15斤吧， 15斤。对。 天 啊！ 每次都是忽胖忽瘦，对， 就是没什么事在待着就胖了。 对对对，一减肥一动，然后一运动，一去健身房就瘦了。 对，所以我们第一轮排练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对他来说，词的量很大，剧本的量很大，然后排练8个小时之后再跟曲艺去健身4个小时，就一天12小时，然后回到家还要继续练歌，曲艺也是，然后、对，然后。就演员真的是很辛苦的，就你看到台上是2个小时，但是看到演员在后面付出的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对， 那段时间其实特别，我觉得我可以用黑暗2个字来形容， 黑暗啊， 特别黑暗。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曲艺他应该比较清楚啊，他是剧组的演员嘛。其实 Vincent 的那个歌谱啊，那个他的歌的量，包括他的难度。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回去每天晚上都在，就是我除了吃饭睡觉，我就在练歌。 对， 对，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就晚上12点去跟钟书昊还有另对， 我聊个2点钟还在练吧，还在学吧。 就我经常就会看到2、3点，他们还在跟我讨论歌词啊，还有一些歌谱的一些问题。对， 对， 就包括对，虽然钟书昊他的词的量是大，但是曲艺他一人要演 啊，对。因为 四个角色， 其实他不止演弟弟，他还要演好几个分饰，还有好几个角色。 哦，那徐一你说一说啊， 就分了好几个角色， 对，有父亲，有那个 安东， 对对对， 安东 高 根，高 根，对。 但是哥哥的歌是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因为我们前期第一轮嘛，第一轮刚下来的时候，那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词上面的调整啊，或者一些东西的改变，那你弄好了以后然后改变一下，哎，又要再重新再去弄。 对，因为歌词上比如说你这首歌学完了，然后为了剧情上的一些需要把一些歌词改变，那可能你唱了200遍了以后突然让你把这一句话给改掉，然后让你再改回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是蛮难的。 哎，你有没有唱错过？就真、 哦、有 就是混乱了脑子， 我把版本搞不记不记混、 但意思差不多就行呗。 不是，这是调都是一样的，可能有时候 词不一样， 词会改、 会 换， 然后就一直脑子里面好几个版本的词儿，当时在排练的时候， 哦， 每天都是这样。 哎，我特想听听钟声奥那个说的难度大的那一段是什么？现场能来两句吗？ 难度大的， 那我就一点点吧，然后 直接通过。 啊，我想想啊，难度大的歌其实蛮多的， 一两句或一两段就行。 我觉得这个不是哪一首歌难，它是因为它16首歌，哥哥是16首歌，而且是每一首歌都是一直在上面，它不下场休息的，所以它的最大的难点其实是不停的3首、4首、5首连着唱 是吗？ 我唱一点点吧。 好的，太 好 了， 因为我想再做点神秘的东西，让观众能够走进剧场。 好的，没问题，可以。 我觉得他那首就是其实梵高在割耳朵的那首歌还是比较在心上比较震撼的， 割耳朵的歌， 因为这个是戏剧冲突最高的一个点，我觉得在戏剧上 好。 榨干我吧，逼疯我吧，满心焦灼，灵魂撕扯。 掌声送给 我。就说你看音乐剧演员，就平常咱们在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说唱就唱， 你觉得他声音，哎呀，也是小也不是小吧，就他声音也没有说那么像话剧演员那种那样感觉哈，说唱就唱啊， 这个确实是我。而且我跟你说，刚才他俩的感情啊，就从哪看出来，因为刚才我们突然让哥哥唱，然后弟弟就开始在那地方打圆场，你知道他其实是好几首歌的，很难的，我跟你讲。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休息，我们连着3天演了4场，因为还有一天演两场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的，曲艺可能比较担心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明白。 哎呀，这弟弟平时就是一看啊，经常会体贴哥哥的是吧？ 我们俩在化妆间应该吃的最多就是那个药吧，就清嗓子的药，能够让嗓子那些炎症能够消掉，然后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你们3天演4场，有一天演2场，就上中午下午场和晚上。 其实我觉得这次比较挑战，因为我们从周五的晚上开始演，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周六的下午就要演，周六晚上再演，再回去睡一觉，周日的下午又演，这4场是连在一块儿的。不像很多演出是周五晚上演，周六晚上演，周日晚上演， 对， 一天的休息，24小时的休息。 因为前两轮的时候我们是有2组卡司，所以说就不会把同一组卡司连着安排4场。所以对于演员来说挑战是挺大，而且又是来到北京，而且又是大剧场。之前我们都是在中剧场演出，就是550人的位置这样，但这次世纪剧院是1800人的位置。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演员来说，他的一个包括整个控场的一些声音的表现方式啊，剧情的处理方式啊，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否则大剧场的观众就会觉得很小。 对，哎，其实那个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点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两位演员吧，就是这部戏当中，如果让你说一个你最感动你的片段，就是对于梵高和他弟弟之间的，或者是梵高的片段，哪个片段是最感动你的？先从曲艺开始说吧。 片段是吧？ 啊，你觉得哪个？ 我觉得是我们俩唯一的一个对手戏的地方。 哦， 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我。 啊，那段戏能不能说？有点剧透吗？就是我推开门，我看到哥哥在那儿喝酒，因为梵高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一个人嘛。 嗯， 那他就那个时候的话也没有什么网络啊、电视啊可以看，他就喝酒，不停的让自己在醉的状态下，可能寻找灵感或者怎么样。但在外人来看的话，他是一个特别颓废 的一个人。 然后屋子里特别乱，然后在喝酒，就脑袋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就是快神志不清了。 嗯， 所以我才会跟他说啊，你在戏里面跟他说你应该好好休息。 嗯， 但他一定要去找到高更，认为高更可以理解他，然后在全身心的都是在他的艺术作品中。 嗯， 所以这段戏其实特别打动我，不然的话弟弟也不会说离开，好，我去找顾根，你只要能休息。 哦， 这是动情的。 对对对，哥哥呢？哥哥你哪个？ 那么曲一刚说那个片段，那我就说另外一个。我觉得打动我的地方有很多，比较打动我的有一首，就是说它是有个场景是这样的，因为 Vincent 他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的画作，能够喜欢他，但是当他经历了种种之后，包括他把自己的耳朵给割掉了之后，他坐在了疗养院当中，他说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我给忘了。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矛盾的东西，就是说他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爱上他，但是他不想让所有人，让世人去传，就是说去传送他这个东西，他把他耳朵割了，他在养老院被所有人认为他是个神经病，所以他情愿这一刻所有人把他忘了。我觉得他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我觉得那是很，我觉得是很可悲，或者说是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场景。一个这么伟大的人，他希望世人把他遗忘。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来三位和我们一起聊了音乐剧《梵高》这么多的幕后的故事。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你们在北京的演出能够顺利成功。七月的 6号到8号在世纪剧院，欢迎大家购票。 好的，7月6号到8号。那再一次谢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好， 谢 谢你们，谢谢。今天呢，最后我们大家听到的这首应该就是来自于弟弟的演唱了，对吧？我们今天节目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了，大家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听听陶耳朵，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明天再见。 于是却更加害怕，我好担心你的声音模样淡出我心。没停住，我有切身感触，我不愿从这世界离去，不是因为我恐惧，而是我答应过让世界铭记住你啊，你的美我们的故事。一张一张那么鲜明你的印记，一字一句那么深刻你的想法，你用线条冷暖勾勒世界如此美丽，一张一张那么鲜明你的印记，一字一句那么深刻你的想法，你用色彩缤纷改变世界，不能忘记。 两个男人如何撑起一台戏并让人看得热泪盈眶，音乐剧梵高或许能给你一个答案。当 3D 影像把向日葵、麦田、星空铺满舞台，当梵高的执着、绝望和疯狂被注入高亢的音符，当弟弟终于为发扬天才哥哥的才华而竭力倒下，两个梵高把我们带入至美而同时至悲的境界。